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递归，如何用三行代码找到最终推荐人。推荐注册返佣金这个功能，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很多 APP 里都有这个功能。在这个功能当中，用户 A 推荐用户 B 来注册，用户 B 又推荐用户 C 来注册。我们可以说，用户 C 的最终推荐人是用户 A， 用户 B 的最终推荐人也是用户 A。而用户 A 并没有最终推荐人。那一般来说，我们会通过数据库来记录这种推荐关系。在数据库表中，我们可以记录两行数据，其中 actor ID 表示用户 ID， refer ID 表示推荐人 ID。基于这个背景，我的问题是，给定一个用户 ID， 如何查找这个用户的最终推荐人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今天的内容，递归。从我自己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经历来看，我个人觉得有两个最难理解的知识点，一个是动态规划，另一个就是递归。递归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算法，或者说是一种编程技巧。之后我们要讲的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编码实现都会用到递归，比如说 DFS 深度优先搜索、前中后续二叉树便利等等。所以说搞懂递归非常的重要，否则后面一切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你学起来就会比较吃力。不过别看我说了这么多，递归本身可是一点都不高冷。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用到了递归的例子。那举个例子，周末你带着女朋友去电影院里看电影，你的女朋友问你，咱们现在坐在第几排啊？那电影院里面太黑了，你也看不清，也没有办法数。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那别忘了，你是一名程序员，这完全难不倒你。递归在这个时候就要派上用场了。于是你问你前面一排的人，他是第几排？你想着只要在他的数字上加一，那你就知道自己是哪一排的了。但是你前面的人他也看不清啊，所以他也问他前面的人。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往前问，直到问到了第一排的人说，我在第一排。然后再这样一排一排的把数字传回来，直到你前面的人告诉你他在哪一排，于是你就知道了答案。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递归求解问题的分解过程。去的过程叫递，回来的过程叫归。那基本上所有的递推问题都可以用递推公式来表示。刚刚这个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可以用递推公式将它表示出来，就是 fn 等于 fn 减1加上 1， 其中 f1 等于1。公式中 fn 表示你想知道自己在哪一排， fn 减1表示前面一排所在的排数， f1 等于1表示第一排的人知道了自己在第一排。有了这个递推公式，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将它改写成递归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段代码。刚刚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递归。那究竟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用递归来解决呢？我总结了三个条件。只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完全可以用递归来解决。第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可以分解成几个子问题的解。什么叫子问题呢？子问题就是数据规模更小的问题。比如说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电影院的例子，那你要是想知道自己在哪一排的问题，就可以分解成前面一排的人在哪一排，这样的一个子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和分解之后的子问题，除了数据规模不同，求解思路是完全一样的。比如电影院的例子，你求解自己在哪一排的思路，和前面一排的人求解自己在哪一排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那第三，存在递归终止条件。要想把问题分解成子问题，把子问题再分解成子子问题，一层一层的分解下去，那就不能存在着无限循环，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终止的条件。还是电影院的例子，第一排的人不需要再询问任何人，他就知道自己在哪一排，也就是 F1 等于 1， 那这个就是递归的终止条件。那刚刚我们铺垫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再来看如何来写递归代码呢？那我个人觉得写递归代码最关键的就是写出递推公式，然后找到终止条件。那剩下的将递推公式转化成代码，它就很简单了。你先记住这个理论，那我举一个例子来帮你一步一步的实现一个递归代码，来帮你理解。假设这里有 N 个台阶，每次你可以跨一个台阶或者两个台阶。那么请问走过这 N 个台阶有多少种走法呢？那如果你有7个台阶，你完全可以两个两个两个一个这样上去。同时你也可以一个两个一个一个两个这个样子上去。走法有很多，那么如何用编程得到总共有多少种走法呢？我们再来仔细想一下。 实际上完全可以根据第一步的走法把所有的走法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第一步走了一个台阶，另一类是第一步走了两个台阶。所以 N 个台阶的走法就等于先走一阶之后 N 减一个台阶的走法，加上先走两个台阶后 N 减二个台阶的走法。那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FN 等于 FN 减1加上 FN 减2。有了递推公式，递归代码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半。我们再来看一下终止条件。当有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继续递归了，就只有一种走法，所以 F1 等于1。那这个递归终止的条件足够吗？我们可以用 N 等于 2,N 等于3这样比较小的数来试验一下。N 等于2时 ,FN 等于 F1 加 F0。如果递归终止条件只有一个 F1 等于1，那么 F2 就无法求解了。所以说除了 F1 等于1这一个递归终止条件之外，还要有 F0 等于1，表示走零个台阶有一种走法。不过这个样子看起来就不符合正常的思维逻辑。所以说我们再换一种思路。我们把 F2 等于2作为一种终止条件，表示走两个台阶有两种走法，一步走完或者分两步来走。所以说递归终止条件就是 F1 等于 1,F2 等于2。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拿 N 等于 3,N 等于4来试验一下。这个终止条件是否足够并且正确呢？我们把递归终止条件和刚刚所得到的递推公式放到一起。F1 等于 1,F2 等于 2,FN 等于 FN 减1加 FN 减2。有了这个公式，我们转化成递归代码就简单多了。最终的递归代码我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我总结一下。解递归代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如何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的规律，而且基于此写出递推公式，然后再推敲终止条件，最后将递推公式和终止条件翻译成代码。虽然我讲了这么多方法，但是作为初学者的你，是不是现在还是有一种不太清楚的感觉呢？那实际上我在刚学递归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文章开头我所说递归代码比较难理解的地方。刚刚所讲的那个电影院的例子，我们的递归调用只有一个分支，也就是说一个问题只需要分解成一个子问题，那我们就很容易想清楚递和归的每一个步骤，所以这写下来理解起来都不难。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问题要分解成多个子问题的情况，递归代码就没有那么好理解了。像我刚刚所讲的第二个例子，我们人脑几乎没有办法把整个递和归的过程一步一步都想清楚，计算机擅长做重复的事情，所以递归正合他的胃口。而我们人脑更喜欢平铺直述的思维方式，当我们看到递归的时候，总想着把递归平铺展开，脑子里就会循环，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掉，然后再一层一层的返回，试图想搞清楚计算机的每一步都是怎么来执行的。那这个情况就很容易被绕进去。对于递归代码这种试图想清楚整个递和归做法的过程，实际上你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思维的误区。有很多时候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吃力，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这种理解障碍。而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如果说有一个问题 A 可以分解成若干个问题 BCD， 那你可以假设此问题 BCD 已经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A， 而且你只需要理解问题 A 和此问题 BCD 两层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你不要一层一层的往下思考子问题和子子问题、子子问题和子子子问题之间的关系，屏蔽掉递归细节，那这个样子理解起来就简单多了。因此编写递归代码的关键是，只要遇到递归，我们就把它想象成一个递推公式，你不用想一层一层的调用关系，也不要试图用人脑去分解递归的每一个步骤。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编写递归代码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堆栈一出，而堆栈一出会造成系统性的崩溃，后果非常严重。那为什么递归代码就很容易造成堆栈一出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堆栈一出呢？那我在栈的那一节讲过，函数调用会使用栈来保存临时变量，每调用一个函数都会将临时变量封装为栈针压入内存栈，等函数执行完毕返回的时候才出栈。系统栈或者虚拟机栈空间一般都不大，如果说递归求解的数据规模很大，调用层次很深，一直压入栈，就会有堆栈一出的风险。那比如说前面所讲到电影院的例子，如果我们将系统或者 JAM 堆栈大小设置为 1KB， 在求解 F19999 时就会出现堆栈报错。那么如何避免出现堆栈一出呢？ 我们可以通过在代码中限制递归调用的最大深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递归调用超过一定的深度，比如说1000之后，我们就不继续再往下递归了，直接返回报错。还是电影院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来改造一下，就可以避免堆栈溢出了。不过我写的代码是伪代码，为了代码的简洁，有些边界条件也没有考虑，比如说 x 小于等于0，那您可以点击文稿来自行的查看。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最大允许的递归深度跟当前线程剩余的占空间大小有关，事先无法计算。如果实时计算，代码过于复杂就会影响代码的可读性。比如说如果最大深度比较小，比如10和50，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否则这种方法就并不是很实用。除此之外呢，使用递归时还会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刚才我所讲到的第二个递归代码的例子，如果我们把整个递归的过程来分解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个分解的过程。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想要计算 F5 需要先计算 F3 和 F4， 而计算 F4 还需要计算 F3， 因此 F3 就被计算了很多次，那这个就是重复计算问题。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据结构，比如说散列表，来保存已经求解过的 FK。 当递归调用到 FK 时，先看一下是否已经求解过了，如果是的话，那么就直接从散列表中取值返回，不需要再重复计算了，那这样就能避免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问题。按照上面的思路，我们再来改造一下刚刚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改造之后的代码。除了堆栈溢出、重复计算这两个常见的问题，递归代码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在时间效率上，递归代码里多了很多函数调用，当这些函数调用的数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积累成一个可观的时间成本。在空间复杂度上，因为递归调用一次就会在内存栈中保存一次线程数据，所以说在分析递归代码空间复杂度时，需要额外考虑这部分的开销。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电影院递归代码，空间复杂度并不是大O括号一，而是大O括号 n。 我们刚刚说了递归有利有弊，利是递归代码的表达力很强，写起来非常简洁，而弊就是空间复杂度高，有堆栈溢出的风险，存在着重复计算，过多的函数调用也会耗时较多等等问题。所以说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是否使用递归的方式来实现。那我们是否可以把递归代码改写成非递归代码呢？那比如说电影院的例子，我们抛开场景，只看 fx 等于 fx 减1加上1这个递推公式，你可以试着来改写一下，看看和我改的是不是一样。那同样第二个例子也可以改写成非递归的实现方式，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是不是所有的递归代码都可以改写成这种迭代循环的非递归写法呢？笼统的讲是的，因为递归本身就是借助栈来实现的，只不过呢我们使用的栈是系统或者虚拟机本身来提供的，我们自己没有感知罢了。如果我们自己在内存堆上实现栈，手动模拟入栈出栈的过程，这样任何的递归代码都可以改写成看上去不是递归代码的样子。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将递归改成了手动递归，本质上并没有变，而且也没有解决前面所讲到的某些问题，反而徒增了实现的复杂度。那到此为止，递归相关的基础知识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开配的问题，如何找到最终推荐人呢？我把我的解决方案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是不是觉得非常简洁呢？用三行代码就能搞定了。不过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上面的代码却并不能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递归很深，可能会有堆栈溢出的问题。第二，如果数据库里存在着脏数据，我们还需要处理由此产生的无限递归的问题。比如说 demo 环境下的数据库中，测试工程师为了方便测试，会人为的插入一些数据，这就会出现脏数据。如果 A 的推荐人是 B,B 的推荐人是 C,C 的推荐人是 A, 那这样就会发生死循环。第一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解答过了，可以用限制递归深度来解决。那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限制递归深度来解决，不过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处理方式，就是自动检测 A,B,C,A 这种环的存在。那如何来检测环的存在呢？这个我暂时先不细说，你可以自己来思考一下，后面的章节我们会来讲到。好了，关于递归的知识到这里就算是讲完了。我来总结一下，递归是一种非常高效简洁的编码技巧，只要是满足了三个条件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递归代码来解决。 不过递推代码也比较难写难以理解，编写递归代码的关键就是不要把自己绕进去。正确的姿势是写出递推公式，找到终止条件，然后再翻译成递归代码。递归代码虽然简洁高效，但是递归代码也有很多的弊端，比如说堆栈一出、重复计算、函数调用耗时多、空间复杂度高等。所以说在编写递归代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这些副作用。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我们平时调试代码喜欢使用 IDE 的单步跟踪功能，像规模比较大、递归层次很深的递归代码几乎无法使用这种调试的方式。那对于递归代码你有什么好的调试方式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